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教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教师韩伟超老师和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周维一为大家带来体育舞蹈。 那周老师给大家给女士们讲一下行礼。 好，女生的行礼呢，国标舞分为拉丁和摩登。拉丁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与摩登最不同的区别，就是因为当时摩登是以前英国的宫廷舞，所以说它是有个群称的。然后男生在握你手的同时，可以选择女生自己旋转，也可以选择男生牵着手，然后转一圈到两圈随便。然后上步打开，在这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只是低头，然后也可以选择更绅士的蹲下然后再起来。第二种是男生引导，然后女生自己转出去， 男生手抽动一下看着女生， 对，也要慢一点，因为你们是一对舞伴，所以说要互相关注。同样也是可以只低头或者是蹲下去。 那我们在跳的时候，女生的身体语言和动作语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男生应该做什么呢？那男生要做的事情，男生的身体语言的意思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谢谢我们的舞伴，然后再谢谢我们的观众。那我们在脱手的旋转当中，男生的手也是一样，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舞伴，然后再谢谢我们的观众。所以说这个舞蹈是一个非常有内涵，它必须要懂得我们大家常说的感恩吧，你要感恩你的舞伴，要感恩你的观众，感恩很多东西。每一个举动，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绅士，然后我们要必须注意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组合，竞技性的组合。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这个更多的想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让大家能在家里能尝试的去试一下。 没错没错， 深两步宽三步的一个距离，同学们只要你家有个这个距离，都可以带着你身边的朋友，哪怕是你的爱人或者你的朋友，都可以试试这个动作。 刚刚有朋友问说这是属于国标舞还是体育舞蹈？ OK 啊，首先第一，我们的这个舞蹈呢在国外传到了中国，在国外的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标准舞，在标准舞。而传到了中国之后呢，通过一些英文转译过来的时候会叫成摩登舞，其实它的标准性翻译叫做标准舞。然后呢到我们的体育总局，然后我们把这个舞蹈归纳成了体育舞蹈。我们体育舞蹈包括了我们的社交舞，包括了我们大家现在叫体育舞蹈，还有拉丁舞。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年加入了街舞这个舞种。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去基本讲解了一下我们这个摩登舞的一些来龙和去脉。其实就是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一些文化和语言的一些翻译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解释吧。其实现在官方来翻译的时候就是标准舞和体育舞蹈。首先我要教给大家的学习舞蹈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学跳舞的时候你只是胡乱的去学，今天我开心从这个位置开始学，明天我开心我从这个位置开始学，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在去学习的时候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学习 跳舞，哪怕是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都会去让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学舞蹈也是一样，如果你的学习的方式是正确的，你会非常快的就会喜欢上国标舞、标准舞。那为什么你不喜欢标准舞？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习惯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现在先从什么样的位置开始呢？首先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要先从步子开始去学，其次再学升降和转度，最后再学双人，然后再学上身的倾斜。不要去急于的去学一些上身倾斜，我们先从脚开始去学。从脚开始学，同学们就会发现，哎，这个步子其实非常的简单。现在有请周老师跟我一起来去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步子。首先我们步子，男生左脚打开，女生右脚打开，我们在一个脚打开的一个 B 式位置开始。 B 式位置是两个人右边和右边是关上的，就为 B 式位置。好，下一步我们第一个向侧移动，男生右脚不动，女生闭上自己的左脚，然后男生左脚下降，女生脚掌转动，女生脚掌原地转动，让自己的身体从前转到后，然后女生外面的脚后退。好，我们来再连续的做一次。准备，首先先站好，我们先小架型，一定要先小架，因为架型越大你需要耗费的能量就越大，就跟车的排量一样，你的越大的架型，你的身体耗费的能量就越大，小架型反而好跳一些。好，我们现在男生打开左脚，女生打开右脚，男生平移一步，女生平移一步，把脚并上，然后女生原地转一圈，男生左脚下降，然后再平移，两个人。周老师讲一下动作。 这段动作呢，更多的是男生是一个原地的引导，然后女生围绕他做一些动作。女生是先是右脚向侧，然后左脚并右脚转动脚掌，然后并上，然后下面一步是男生会根据你们接触的点，会他会给你一个信号，然后两只脚掌碾转地板转身。然后下一步动作是这个时候稍膝盖稍微微弯，而且是以左侧的身体和男生进行接触。然后下面一步是右脚，女生的右脚向后退，然后完成动作。 那看样子同学们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继续往下去讲。那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不同点呢？其实我们在讲刚刚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社交舞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发力点，如果太多的快速的变化会让舞伴太多的惊喜，就会变成惊吓。那我们竞技动作需要更多的快速的转换，因为这样子才能得到更多的亮点和火花，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也可以吸引更高的分数。好，那我们往下去讲。那我们在动作做的时候，那女生在上步延伸女生的右腿，而男生什么都不用做， 女生这里下面不用全完全伸直，可以有一点微弯，因为女生在跳舞的时候是有裙子遮盖的。 OK， 因为女生微弯膝盖的时候可以腿踢得更高，因为女生更多的是要展示出踢出去的这条腿，而男生更多的是一种欣赏的眼光，沿着女生的小指尖的往远去看，然后身体摆的位置再向侧平一次，动作完之后，然后后面是滑行走转，女生有一个跟转，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是一个大家常用的一个动作，叫过度倾斜，也大家常说的民间常说的双分点地。那我们从前面动作开始捋，给大家连起来做，从练习架型开始，盘旋同脚，女生踢腿，男生看女生的腿，然后再进入同脚，女生做滑行轴转的时候，滑行旋转的时候，男生是包过女生，女生是跟转，然后再回到右腿的重心，保持这个位置，向侧，然后延伸出去。好，来，现在有请女生上来，跟着大家一起来做一次。 我们也是从头开始讲。女生第一步也是 B 式位置，右边贴住男生的右边， 然后第一步，女生右脚向旁并脚，然后下面一步是拧转，然后是右脚向后退。这里女生向后退呢，要根据男生做反应，不要是自己想推多大就推多大，因为你这里的时候是贴住他的腿，他会，你要根据他给你的距离来做反应，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你多过他，或者是你没有到他的步子的距离，所以说你要等待他的信号，然后出步，然后下面一步是延伸，然后抬起你的右腿。 这个时候男生是一个绅士的肉体把杆OK， 这里女生左腿微弯，然后右腿稍微抬起来一点小腿，然后下面一步踢，然后经过左脚，然后往后延伸你的右脚，然后下面一步是最关键的，因为你是要包过男生，而且女生有一步脚法，我先把动向告诉大家，然后我再跟大家讲脚法。下面一步是先包过男生以后后退，左脚是脱跟，女生左脚是一个脱跟，然后并上脚之后，然后它是一个脚的主力脚，然后进行一个跟转，然后下面再进行出你的右脚，然后做延伸。 OK， sway over sway， 过度式倾斜，抛掷式过度倾斜。那我们再去做的时候，这个套动作其实最难的就是女生的跟转。女生在跟转的时候，她是有一瞬间的跟的旋转，然后要上另外一条腿。那跟转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一定是一个跟转，而不是两个跟同时转，那是不对的。男生其实就像是一个饺子皮儿一样，你只是包着女生，女生是饺子馅儿。双面点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跟转是一个非常难的动作。那这做这个时候，同学们在家中一定不要穿拖鞋去做这个动作，因为拖鞋容易转的时候容易崴到脚，因为拖鞋它是不跟着的，所以建议大家这时候换上一个跟脚的鞋。抛掷式过度倾斜这个动作其实是听名字都能听出来，它是个抛，抛的就一定是感觉你的东西要扔出去。那我们在跳的时候，那扔谁其实是感觉上抛出去，而不是真的把人家抛出去。抛掷式，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是将我们的身体产生过度的向左，女生的右侧的延伸，然后下一步的时候男生和女生两个人是对着的，然后脚背是一个弓字形，腿是一个弓字形，然后男生是产生了两个动作，一个是转动肩膀，另外一个是抬起自己的左侧肩膀。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男生的右边胯根是关上的，然后左脚是冲向前的。女生呢是注意，女生收脚的时候两个脚掌转，然后脚直着向后就可以啊。如果你是专业的，受过很长时间的芭蕾舞训练，你可以将后脚转开，但是一定要注意，有芭蕾舞的训练，它的胯根和它的盆骨的之间的关节可以转开，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芭蕾舞训练， 对和男生的接触就会产生影响。 对，你就直接只需要把腿关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同学们可以自己想一下有没有受过芭蕾舞训练、OK？ 还是先想着和男生的接触，如果你在接触正确的情况下、转开你的最大角度。 好，那我们通过一个家里的很小的一个位置，就可以去和你的朋友，和你的爱人，或者和你的孩子产生一个很好的感情的一个交流，或者是一个沟通。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沟通太多的用手机去沟通，甚至有些时候哪怕是在一个屋里，我都会用手机的方式跟别人去聊天，而缺少了真正人与人之间身体眼神还有共同对音乐的理解的那种共鸣感。其实我们的国标舞，我们的标准舞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舞蹈，同时呢也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提高，健康上的身心上的都会有。希望同学们呢能跟你身边最亲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家人，然后通过舞蹈带给你们一份难忘的快乐和一份宝贵的健康。好，今天直播到这里，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国健身瑜伽冠军、健身瑜伽国家级裁判、考级专用教材《健身瑜伽体位标准》编著者李静宁老师为大家带来一套健身瑜伽的训练。 今天呢，为大家去分享健身瑜伽的一个练习。那这个课程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肩颈和脊柱来做练习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经常伏案工作啊，压力也比较大，那颈椎的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缓解颈部的压力。好，首先呢，我们来到瑜伽垫上，然后找一个舒适的坐姿坐好。你可以选择简易式的坐姿，保持在这个坐姿上。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瑜伽的调息，让你的身心先慢慢的放松下来，再去进行体式的练习。好，跟我一起将双手自然的放于双膝上，掌心向上，将拇指和食指轻触结成智慧手印，然后微收一点我们的下颌，闭上双眼。我们在这样的坐姿下，将意识专注在呼吸上，来跟随着自己的呼吸。当你每一次吸气时，去感受脊柱向上的延展；每次呼气，双肩下沉，放松手肘、手腕。我们将所有的杂念、压力完全的抛开，静下心，关注每一次吸气，每一次呼气，专注于当下。如果你刚刚开始练习健身瑜伽，对呼吸还掌握得不清楚，你可以抬起自己的右手放在肚脐处，去体会一下腹式呼吸，用鼻子深深的吸气，去感受腹部将手向前推起，横膈膜会自然的向下降。随着呼气，腹部自然的向内收，气从鼻腔呼出体外。去重复这样的呼吸，去感受自己气息的均匀平稳，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呼吸，去感受气息伸长。我们待会儿在做体式练习的时候，去配合这样的呼吸，将手放回到膝关节上，来随着吸气睁开眼睛，去慢慢的适应一下光线。好，现在我们来感受一下，随着吸气时，整条脊柱沿头顶的方向去延展，随着呼气时，双肩自然地向下沉，去感受到你的脊柱保持这样的延展舒适。我们一起来活动一下自己的颈部，跟随着呼吸，吸气时去感受到颈部的延展，同时缓慢地将头部抬起，推送你的下颌向上，去寻找天空，感受一下整个颈前部的拉伸，双肩自然地向下沉，再随着吸气缓慢地将头部还原回正，跟随呼气收下颌，去贴上自己的锁骨，感受一下整个颈后侧的舒展，再随吸气慢慢地将头部还原，呼气沉肩，随着吸气的时候缓慢地将头部抬起向上，要感受整个下颌向上推送，颈部的后侧呢不要去过度的挤压，始终感受到整个颈部的延伸。调整呼吸，双肩要保持下沉，再随着吸气慢慢地将头顶向上，呼气收下颌，慢慢回正，保持在这里。

始终感受到颈前侧的伸展，成双肩随着吸气将头顶慢慢向上，下颌回收，呼气在这里保持住，再吸气头顶向上延展，呼气收下颌，去感受颈后侧的伸展，随吸气头部回正，呼气沉肩，再吸气脊柱保持延展，呼气的同时将头部向右侧弯，使右耳去贴向右肩，双肩保持下沉。好，我们稍稍的加快一点速度，随着吸气向上，呼气向反侧侧弯，左耳寻找左肩。每一次呼吸的时候，注意将你的肋骨向回收，吸气头部回正。好，现在我们戴上手臂啊，吸气的时候将你的右侧手臂向上贴向左耳，呼气侧弯。好，让头的位置和手形成一个拮抗，轻轻向上推，在这里保持三二一，随着吸气解开，呼气还原。我们进行反侧，随吸气手臂向上贴紧耳侧，把肩向下沉，吸气时延展，呼侧弯，让耳朵寻找肩膀，保持。好，现在形成拮抗，轻轻向上，三二一。好，我们随着吸气解开手，呼气还原到坐姿。现在我们带上扭转的动作，随着吸气保持你脊柱的延展，呼气的时候将头部转向右侧，让眼睛顺着你右侧肩膀的延长线向远看，在这里保持，双肩保持下沉，吸气头部缓慢回正，呼气的时候双肩自然的向下。好，再一次吸气脊柱延展，呼气头部向左扭转，眼睛顺着肩膀的延长线向远看，每一次吸气都感受脊柱向上寻找天空，每一次呼气都让你的双肩向下向后沉，随吸气向上头部回正，呼气。好，现在呢，我们将双手臂缓慢地向上侧抬起，向前平举，指尖指向正前方。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的双肩有一个向后绕、向下沉的感觉。好，将你的胸腔向上，随吸气提起，双手十指交握。在交握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掌根轻轻地去并拢，推你的手指向前，同时去沉肩，保持在这里。好，再随着吸气，我们翻转自己的手腕向前推送，让小指和拇指相触，向远推，沉双肩，保持在这里。手肘的位置啊，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屈，停留在这。双肩下沉，始终让我们颈部的空间保持住。调整呼吸。平时我们经常久坐，你的肩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练习呢，可以加速整个肩颈的血液循环，同时可以缓解肌肉的僵硬。呼气继续沉肩，将手向前推，让你整个手掌的皮肤都去伸展开。好，慢慢的再向前伸直手肘，随吸气向上，注意不用抬得很高啊，保持在这里沉肩，然后随着呼气我们低下头，手臂向上推，下颌收向你的锁骨。 将肋骨随着呼气收回去，尽量将肋骨收向肚脐的方向，感觉到整个腰背的延展。好，随吸气头回正，手臂缓慢向下落，翻转解开，自然地回落到双膝上。我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啊，特别是小臂的位置有一点点的酸胀。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国健身瑜伽冠军、健身瑜伽国家级裁判、考级专用教材《健身瑜伽体位标准》编著者李静宁老师为大家带来一套健身瑜伽的训练。 来，现在我们仰卧到垫子上躺好，仰卧之后呢，双手就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手掌的掌心向下按压着地面，双脚保持并拢回勾，好，停留在这里，同时弯曲双膝，让双脚分开与髋同宽，然后脚趾呢一定要指向正前方，双脚的位置千万不要是外八，停留在这里，让双肩的位置自然的向下沉，呼气的时候把肋骨回收，微收一点点下颌，让你的颈后侧呢也保持伸展。好，现在我们先让左侧的手臂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感觉到手去寻找自己的脚趾，右侧先保持不动，左侧的手有力的随着呼气去寻找你的脚趾，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啊，去找一找这样的感觉。每一次呼，让你的整个手臂有力的向下沉，去寻找你的脚趾，感觉到你的整个肩胛骨的位置贴实地面，肩膀下沉，它可以完全的拉伸到我们整个颈部的侧面，舒展这个区域。好，这侧保持停留之后，让你的手有力的去压实垫面。现在我们换另一侧，调整好呼吸，随着呼气将你的右手继续向下去寻找自己的脚趾，沉双肩，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肩部的位置啊，整个颈肩都会有一个拉伸感，是向下沉的，调整呼吸。然后特别要注意一点，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肋骨的位置每一次吸气啊，不要向外翻，随着呼的时候要把它收进去。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腹式呼吸，就在这个姿势上保持不动，吸气的时候你的横膈膜会自然的向下降，我们的腹部会隆起，会很饱满，然后随着呼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将你的腹部向内收，横膈膜这个时候它会自然的上提，注意一定要把肋骨的这个下角啊收进去。现在我们保持在这个姿势上，回勾自己的双脚，对，勾脚啊，我们看脚趾的位置呢，它是抬离地面的，让脚跟擦着地面慢慢的蹬出去，收住你的核心，好，慢慢的蹬出去，自己在做的时候用力收紧腿部的肌肉群，股四头肌要发力，慢慢的去蹬送向远伸，你会感受到核心的稳定，好，慢慢伸展出去，直到双膝完全的伸直，好，停留不动，保持勾着脚。现在呢，我们将双腿并拢，那我们知道颈部啊，整个的练习呢，它其实也会带动到我们的肩和脊柱，所以呢，下面呢，我们要先来舒展一下它的脊柱。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仰卧的姿势，保持是不动的。好，随着吸气，脊柱保持一个延展，呼屈右膝，向上抬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绷脚，脚趾的位置向远延伸，将双手食指交叉去抱住小腿胫骨的位置，吸气时保持在这里，随着呼气将你的大腿拉向到腹部，同时将头抬离地面，鼻尖去触膝，在这里保持，调整呼吸，绷脚，三，控制，二，一， 始终保持的是沉肩，这样非常好。随着吸气，缓慢的还原，将头回落到地面上，伸直右侧腿。那刚才在做这一侧的时候，呼气的时候在启动它的整个核心区域，然后同时呢，它的背部呢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伸展。好，现在我们做反侧，屈左膝，绷脚，双手食指交叉，抱住小腿胫骨的中间的位置。随着吸气先延展，呼气，大腿贴向腹，鼻尖贴向膝关节的位置，在这里保持三、二、一，来随着呼气还原向下解开。我们做一组动态的这样的练习。双手自然的在身体两侧，掌心向下，回勾双脚，深吸气，好，屈右膝向上提，绷脚，双手食指交叉，抱住小腿胫骨中段，随呼气将腿拉向腹部，收下颌，鼻尖处吸，停留三，收腹二，一，随吸气解开，还原。好，我们进行反侧，屈左膝，绷脚，食指交握，去抱住小腿胫骨，呼气，鼻尖出吸，在这里停留三二，注意收腹一，随着吸气缓慢的解开，还原，回到仰卧。现在我们同时屈双膝向上，食指交握，抱住小腿胫骨，脊柱先保持延展，随着你呼气的时候，我们将大腿去贴向腹部，注意有力的去收腹啊，头离开地面，鼻尖去贴向双膝中间的位置，在这里保持，注意双肩有力的向下沉，千万不要做耸肩的动作。停留三，调整呼吸，二，收腹部，让背部充分延展开，一，好，随吸气解开，还原，伸直双腿，调整一组呼吸。好，现在将我们的身体向右侧转，侧卧推起，将双腿呢盘成简易的坐姿，坐好，双手自然的落于双膝上。现在我们要做一下脊柱侧屈的练习，随着吸气将手臂侧平举，掌心向下，呼气时我们身体向右侧屈，将你的右手轻轻的落于地面上，保持在这里，上方手臂继续伸展，让大臂去贴向耳侧，我的手臂啊，它做了一个向外的一个旋转，大臂自然的去贴向你的耳侧，转动头部向上看，调整呼吸。好，大家呢把注意力看一下我的肩膀，呼，自然的有一个下沉，停留在这里不动，我们让下方支撑手臂屈肘，去感受到你的整个侧腰部去伸展，一直到我们的腋窝，手臂都在伸展。这个体式在灵活我们脊柱的同时，还可以减少我们腰部多余的脂肪。好，现在随着吸气缓慢的向上提，让身体回正，我们来做反侧，随着呼气手向下落，支撑地面，右手臂始终向上伸展，有一个外旋的动作，让大臂去贴向你的耳侧，转动头部向上看，呼气，左侧手肘弯曲，同时沉肩，我们要让两侧的坐骨均匀的落地，去感受一下侧腰的伸展。在练习的同时，将意识专注在你的体式上，随着吸气向上，呼气还原，双手自然的落回膝关节上，调整呼吸。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的脉动，在一个体式上我们重复三组，去配合呼吸，灵活我们的整个脊柱，随着吸气延展脊柱，同时打开手臂侧平举， 呼气，向右侧屈，将手按压地面，上方手臂伸展，大臂贴靠耳侧，让眼睛向上看。呼气时沉肩，同时去弯曲你右侧的手肘，寻找地面，不用完全的贴到地面，手臂和地面可以保持一点点距离，让两侧坐骨的位置完全的压实地面。然后注意每一次吸的时候，让你的整个侧腰去舒展开，找一个这个感觉。呼的时候微曲肘沉肩。现在我们做小脉动啊，来吸气向上提，呼气向下加深。好，吸气再向上提，呼气，跟随着自己的呼吸，一次比一次深入，吸气向上，最后一次呼。好，在这里停留，保持三，控制住，二，一，好，吸气向上，进行反侧啊，呼气向下，将手按压在地面上，转动头部向上看，呼气时曲肘向下，要感觉到下方的手有力的去轻推地面。好，现在我们开始做脉动啊，吸向上伸展，呼曲肘向下做加深，吸气向上，呼气向下。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侧腰的伸展，吸气向上，最后一次呼，保持停留，双肩自然的下沉，三，调呼吸，二，将肩继续下沉，一，我们随着吸气坐直身体，好，呼气将手臂还原，闭上双眼，调整一组呼吸，让你的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那这个体式做完以后呢，你会感受到自己的脊柱也是非常的舒适，颈部呢也是很放松，同时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手臂稍稍有一点点的酸胀，这个时候我们手臂的血液循环也在加速。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全国健身瑜伽冠军、健身瑜伽国家级裁判、考级专用教材《健身瑜伽体位标准》编著者李静宁老师为大家带来一套健身瑜伽的训练。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是中国队的陈云霞、张琳、吕阳、崔晓彤。13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女子四人双桨赛艇又一次站在了奥运会 A 组决赛最高竞技水准的舞台上。奥运最好成绩是2008年由张洋洋、金子维、奚爱华、唐冰四位姑娘为我们拿到奥运赛艇历史首金的时候在北京创造的。在今天，他们将再次向奖牌发起冲击。中国队位列 7月28号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作为2019年世锦赛冠军，崔晓彤、吕阳、张琳、陈云霞组合是头号夺冠热门。小组赛，他们以6分14秒32轻松斩获头名，晋级 A 组决赛。 我们看起航出发，中国队开板滑得非常沉稳，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还有200米。陈云霞前把稍稍再强一点。 中国队自出发之后一路领先，在1500米过后就将领先优势扩大为4秒以上。 给林将手更多的支撑。中国姑娘距离终点最后的5秒，崔晓彤力量送上来，最后2秒，我们赢了。